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6集，你为什么不求婚？文静个头太高了，进了大厅之后又没戴口罩，那张脸格外引人注意。不少来领证的小情侣都目露惊艳地打量着他，但他却浑然不觉，只低头牵着蒋婉的手，偶尔偏头跟他讲话。文静的侧脸线条深刻，下颚线转折处线条流畅，鼻梁挺且直。他说话时，薄薄的唇一开一合，低音炮一般的嗓音更是低纯好听。他身边的女人乍一看不是非常漂亮的女生，但是那张脸十足耐看，面相十分温婉秀气，皮肤白皙，眉毛纤细，眼睛里总是带着笑意，说话时嘴角一直微微上扬。两人签完字就手牵手去拍照，文静面无表情惯了，面对镜头从来都没有什么情绪，倒是拍照的大叔忍不住劝他， 结婚呢、啊、要开心点，小伙子长得这么帅，笑一个。 大叔你拍吧，他已经很开心了。 别人开心都是龇牙咧嘴的，他这也叫开心？ 蒋婉拿到照片时还是很满意的，文静一双眼睛雪亮，面部表情也很柔和，并不是没有情绪的，只是很浅，旁人看不出，但他知道。出来后，文静带着蒋婉去了便利店，买了很多巧克力。 为什么买这么多巧克力？ 庆祝。文静把巧克力全部放在蒋婉手里。我们结婚了。蒋婉失笑，却又有些感动。他轻轻踮起脚，伸手环住文静的腰。 是的。我们结婚了。 铜锣烧他们过来敲门的时候，个个手里抱满了东西，有人抱着红玫瑰，有人手里攥着五颜六色的氢气球，还有的手里抱着喜结连理的喜庆玩偶，后面几人手里则是捧着四五十只彩带炮。蒋婉开门时着实被他们这个架势惊到了。 姐姐我们来了。 蒋婉惊疑不定地看着他们怀里抱着的东西。 你们这些是干什么用的？ 阿静呢？ 铜锣烧挤进来。 阿静没有求婚经验，所以我们准备帮她搞一场独一无二的求婚盛宴。哎，姐姐你应该出去逛一圈，等我们弄好了再回。 他正要抱着花进来，余光一扫，看见蒋婉无名指上戴着的戒指，他眨了眨眼。 啥情况？阿静速度这么快的吗？他已经求完婚了。 文静刚洗完澡出来，一头湿发还在滴水，他拿了毛巾边擦边往门口走，扫了铜锣烧几人一眼，随后走进房间，拿出两个红色小本子递到几人面前。铜锣烧惊得把花丢给驴打滚，扯过文静手里的红本打开一看。 你们昨晚才说结婚，今天就领证了，问速度要不要这么快啊？孩子的事儿我还没问呢。 孩子是我弟的。 驴打滚几人震惊地站在门口，面面相觑了许久才问了句， 阿姐你昨天晚上求婚了？ 文静点头。铜锣烧十分不信， 怎么求的？ 我说结婚。文静看了眼蒋婉，伸手牵住她的手，婉婉说好。铜锣烧崩溃的直抓脸， 啊，就这样啊？ 然后你们早上就去领证啊？ 我们七点出发，跑步去民政局，等了半小时他们才开门。 还跑步去的民政局？ 铜锣烧简直要疯了。 不是你带姐姐去领证还跑步去的？ 顺便，当着蒋婉的面儿，铜锣烧几人根本不敢问他是顺便领证还是顺便跑步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文静这张嘴下一秒会蹦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的。 你为什么不求婚啊？我们蜡烛鲜花什么都买了，还有气球彩带炮，你起码应该给姐姐办一场此生难忘的求婚仪式吧。 铜锣烧说着指着身后众人， 你看你看你看，我们所有人都买了东西就是为了给你们搞一场求婚仪式。 其实现在补办一个也不晚， 驴打滚说道。众人纷纷点头， 嗯，是的，不需要你们插手，我们来搞。 不用，我看过很多求婚视频，被求婚的女孩子都哭得很惨。 对呀，感动啊，一般女生被求婚都会这样，感动到泣不成声，别让人看了都想哭的。 铜锣烧几人附和，越说越觉得文静错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仪式。随后就听文静表情认真地说， 我已经答应了婉婉，以后不会让她哭。 蒋婉条件反射地拉住文静的胳膊， 好了，我们进去进去。 他拉着文静往里走，企图让他略过这个话题，谁料文静走了几步扭头把话补充完，除了。蒋婉一把捂住文静的嘴巴， 姐姐别捂了，我们都知道。 文静今天开直播时，不少粉丝都注意到了她手上的戒指，弹幕快疯了，噼里啪啦密密麻麻盖得满屏幕都是。 哇，戒指， 恭喜静哥。我哭了，酸死我了。 静哥，你要不要这么神速啊？你确定不是奉子成婚吗？ 哎，楼上别带节奏，婉婉解释过了，那是他弟弟家的孩子。 楼上别搞笑了，那孩子跟阿金一点都不像好吗？好意思说奉子成婚？再说了，就算是奉子成婚又怎样？吃你家大米碍你家事了？ 哎，都别吵，静哥这么开心，你们别扫兴啊。 静哥静哥，戒指哪里买的？好好看啊，好适合你啊。 文静戴上耳麦看了眼屏幕，老婆买的，弹幕又炸了。 这么快就喊老婆了？ 我抬手就是，嗨老婆。 恭喜婉婉女朋友升级为老婆。 哇，老公， 以后不可以喊我老公，这个叫黑特的粉丝。我结婚了，我是蒋婉的老公。 好的，老公。 收到，老公。 都别欺负阿静了好吗？瞧把我儿子给气的。 阿静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可爱呀、啊！都别欺负我老公了啊！有本事冲我来！ 穿件衣服吧。 你们太缺德了。老公，有我在，我来保护你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